然后有一种 feeling， 为你带来合意新闻。首相达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今年发菲律宾大学办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根据该大学的研究，该荣誉学位是表彰安诺作为一名学术领袖学者，以及其在经济、民主、自由、治理伊斯兰同民族与民族之方面所发挥的国际专家角色。安诺是在菲律宾大学维拉木堂举行的艺术丧，非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韦德莱同菲律宾泰教宗兼菲律宾泰董事会联合主席韦拉颁授荣誉学位。达德斯里安诺指出，协商日子的节仍然是东协的核心原则，但是他并不表示东协应该对成员国内部影响跟广泛区域的事态发展保持沉默。他说，对东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良好原则，分别是协商日子的节以及不干涉内政。基亚夫以东协成员国起诉成为合作伙伴，以致力在一个公正和公平的世界中改善人民的生活。首相达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他将确保尤弗、彭亨、圣米兰、沙巴和马六甲的水灾灾民获得足够的拨款援助。首相表示，他已经同副首相达德斯里Dr. Ahmad Zahid Hamidi 讨论了他的拨款援助计划。同时，首相也敦促，因为水灾而倒塌的费达斯兰查桥梁建设工程能够尽快完成修复。政府拨款6亿7640万元的变相搞笑援助发展局，确保相搞笑援助的福利获得维护。副首相兼乡村及企业发展部长达德斯里阿玛扎希哈米蒂指出，该局为了迎头发展乡村地区，做出全面性策略，确保国内依赖种植香蕉作为收入来源的超过50万名小业主的生计得以继续维持。基于这个考量，当局今年决定提供各片四额固定的拨款。同时，以司马部长方面发烧指出，从陈本一开始上校的新强资讯标准浏览添加 MSAP， 比上一轮 MSAP 的添加更大。其中以100Mbps 高速看片批发服务价格为例，在新的 MSAP 下，新添加为每十日254人的64%，比上一轮 MSAP 每十日515人的添加大。为此，更大的添加将能更大向用户提供固定看待服务的连接服务接收者的成本，他也间接用提供并能促前面消费者的服务价格更大、经济竞争力以及速度更快。法米法修也强调，该部不会强制国内媒体从业人报道新闻的自由，也不会阻止媒体做出报道的权利。但前提是必须以遵守国内法律条规和尊重法方条件。他指出，此事非常重要，以免散播具有诽谤和不正确的信息。Amazon 网络服务公司申请我国作为东南亚企业首相的司马枢纽中心，在未来15年将投资总额60亿美元创建世界中心。庄严权今早晨出席 AWS 企业投资发表会后，发文告讲，个别投资将成为我国最大的单一世界中心投资，是国内世界中心市场规模的3倍，无疑是对我国在能力上和潜力上的坚定认可，进一步提供客户最具弹性和可用性的基础设施。巴士制造商和供应商输出开拓在沙巴和沙拉越的市场机会，让沙巴和沙拉越的长途巴士业者能够提升巴士设施。以上 RTM 黑夜新闻由陈凯贤编辑。